有你无比骄傲，我感觉独一无二，是你心中的主角，向全世界宣告，看一切多么美好，因为爱每天多自由多彩，出乎意料，想向全世界炫耀，原来你如此重要，我感谢上帝为我飞行巧妙的安排。 台湾地区的一支音乐组合叫做煽风点火，它不是那个煽风点火，是大山的山，那风还是那个风雨的风，点火那个火是伙伴的火，成员一个叫做余立成，另外一个叫做冯振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出乎预料。这支组合成立于1996年，我开始听他们的音乐作品应该是在97年前后，他们成军之后一共发行了2张专辑，分别是深藏不露和无法忘记，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就不再继续发唱片了。隔了很多年，2005年左右，我们看一档综艺节目叫做康熙来了，才知道他们解散的原因，因为他们当时的唱片公司最后倒掉了，艺人也就是他们还在马来西亚做宣传，回来的时候公司就已经没了。所以在看到当时他们上这个节目说他们解散的原因的时候，不得不让人感慨世事无常，珍惜当下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好，我们继续要跟各位说到的同样是一支创作型的乐队，凡人二重唱。他们是1991年3月成军的，成员袁惟仁，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后来的小胖老师，还有一个人叫做莫凡。他们当时签约的那家唱片公司叫做大滚音乐。凡人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表达他们对音乐的理念，平凡也可以很快乐，只要有一颗喜爱音乐的心就足够了。他们进入歌坛签约唱片公司之后录制的第一支音乐作品，便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离家500里》。 在你醒来以前，我必须离去，爱带着昨夜微微的醉意，来不及倾吐我的爱，白净了你的送别，是天空里轻飘的雨，就这样离家500里。想起那夜你温柔的耳语，多么心疼你眼眶的泪滴，虽然离去的背影依然熟悉，我只能将所有泪水流进风里任它飘去，我已经离家500里，就这样离家500里。 总是有着过多的思念和惦记，年少的离愁不知如何平息，风又吹散了多繁华的思绪，像在诉说着对弈和情感坚定又不移。我已经离家500里，就这样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长大越 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这是来自于小虎队所演唱的《爱》。可能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小虎队应该是在他们青春岁月当中不能磨灭的一段最美好的记忆，而他们的出现现在回过头去看真的纯属偶然。1988年，台湾有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推出了一档青春大对抗的节目，所有的针对对象就是青少年，内容也极为清新。然后当时这个节目组选了3位女生组成了一个叫做小猫队的主持人助理队伍，节目一播出非常受欢迎。可是你想，综艺节目推陈出新一定是要有新鲜的由头和内容，在这三个女生出现了一段时间之后，必然要找一些噱头。然后就有人提出，应该在节目当中再加入3个男生，使画面更好看，话题也更多一点。于是这家制作公司就贴出了招聘3个男生。经过层层考核，这其中包括舞蹈、唱歌等等技巧的一些这种挑选。这三个人，对，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吴奇隆、陈志朋、苏有朋，就从3000多名应征者当中脱颖而出。由于最初的那个三个女生的名字叫做小猫队，所以后来他们的名字就叫做小虎队。你是否还记得他们三个人分别都有自己那个虎的属性？吴奇隆是霹雳虎，陈志朋是小帅虎，苏有朋乖乖虎。在他们1988年一出现的时候，立马就创造了很多的奇迹。首先20场演唱会场场爆满，这是很多刚刚出道的人不敢想象的事情。而且最初的第一、第二张专辑《逍遥游》和《爱》，他们的销量在当年一下子就突破了1500万张，成为当时整个华语歌坛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1990年，这三个人合作拍摄电影《好小子之游侠》，那这部影片在当年还获得了年度台湾十大最高票房电影。而这部影片是三个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荧幕合作。如果你现在问我当年他们到底有多火，我个人仔细想想，应该不比现在那三个男孩的人气差吧。在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偏文艺、偏深情一点的另外一支组合——尤克里林的音乐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朦胧之间，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无影无现。就当全是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

欢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VE Love， 温拿乐队。这支乐队的历史就有一些悠久了，年纪小的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温拿五虎，谭咏麟、陈友、彭建新、叶志强还有陈百祥，当然这其中在中间还出现过钟镇涛，我记得好像这个谭咏麟是 A 唱，就主唱属于 A 角，那钟镇涛就是 B 歌，他是唱 B 角的。这支温拿乐队成立于1973年，在1974年才成功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最初他们都是翻唱一些英文音乐作品，在1975年的时候参加了首部电影《大家乐》的这个演出，而前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 LVE Love 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遗憾的是，这支组合在1978年，很多朋友可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解散了。乐队成员都做了个人的发展，并且相约每隔5年再聚一次，而且一定要发行一张唱片。最近一次看到他们的活动是在2017年的1月7号，他们和另外一支乐队在香港联合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当时出现的温拿五虎有钟镇涛、谭咏麟、彭建新、叶志强和陈友。好像是在亚洲的博览馆开唱的，这也是两支乐队首次联合举办演唱会。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温拿五虎在当年翻唱的另外一支经典的英文歌曲《沙拉拉》。苏之威这三个人组成，因为这三个人的姓氏当中都有一个草字头，所以得名为草蜢。

而为了更为真实的表达他们自己对某一主题的意见和感受，歌词也尽可能的由乐队成员来撰写，但是有的时候也会交给刘卓辉等等填词人来操刀。乐队的名字 Beyond 是第一代吉他手邓伟清所改的，意思是超越的意思。在1998年他们出版的乐队自传书籍《拥抱 Beyond 岁月》当中，鼓手叶世荣曾经解释说，由于乐队成员喜欢拥有自己的创作，有别于当时其他乐队多数是翻唱国外乐队的作品，所以 Beyond 有超越一般乐队所涉足的音乐领域的意思。但是他自己强调也重申说，他们把乐队命名为 Beyond 并不是要超越别人，而是要超越自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他们的作品阿玛尼。 他只在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这大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用世界呼叫只想觅自由，心千亿火为心碎，今天一切厄困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无助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大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儿童。我向世界呼叫 喜欢的 Beyond 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阿玛尼。这 是一首为了呼吁帮助非洲难民儿童，呼吁和平而创作的音乐作品，收录在他们《犹豫》那张专辑当中。黄家驹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好是海湾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当时他从各类文章、影像资料当中目睹了整个战争的残酷，他一再提醒人们，和平也是要靠自己来争取的。阿玛尼纳库潘达纳库潘达维维托纳塔卡维维，而其中的阿玛尼就是和平的意思，纳库潘达纳库潘达维维是我们爱你，托纳塔卡维维是我们需要你的意思。这首歌的影响非常深远，每次 Beyond 乐队在他们的演唱会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到了副歌部分都会引起全场大合唱。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我个人心目当中与 Beyond 乐队分量几乎一样的黑豹乐队的一支音乐作品《无地自容》。为什么如此看重黑豹乐队，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一直听他们的歌，所以对他们的这种喜好偏好也一直保持到现在。好，来听这首《无地自容》。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